你好，我是韦孝汉，为您带来福建话新闻。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强调，各国在南中国海扩队必须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挑衅的行动，和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加紧张局势升级。对于南海扩队，伊讲我国坚决认为必须根据公认的国际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甲有建设的解决甲南海有关的问题。另外，伫讲到关闭大流行扩队时，首相表示，民族主义甲地缘政治竞争影响了关闭疫情甲疫苗的分配，因此，伊认为伫应对未来流行病方面，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安全架构，并以共同承诺、集体责任、透明度甲问责制为基础。此外，伊呼吁中国伫短时间内研制疫苗甲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也感谢中国捐助东协2800万剂疫苗，其中我国已经接收50万剂，并期待额外100万剂。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所推出的马来西亚一家公共交通通行证，鼓励民众乘搭公共交通到巴桑国一带的景点出游。首相 Dato Sri Ismail Sabri Yaakob 讲，这种通行证用于让一组四人以只是15ringgit 的价钱，在礼拜六、礼拜日加公共假期展开一日内无限量的行程。这一日内的行程包括用于乘搭轻快铁、捷运、单轨火车以及 BRT 快捷 bus。外交部副部长拉杜卡马鲁林扎法表示，我国目前跟阿富汗领导政府建立关系，帮助因设立一个包括在民主和妇女权利方面服务全民人权的国家。副外长说，马来西亚和阿富汗有正式的密切关系，自20年以来都为阿富汗提供很多援助。说到新政府塔利班扩队，我国和塔利班也有联系。他举例说，在今年9月，马来西亚全球和平赛团八访问阿富汗，并会见了塔利班领导人。截至今日中午12点，我国新增4885宗新冠确诊病例，比昨日增加31宗。根据卫生总监丹斯里诺伊什阿卜杜拉在民主书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至今累计259486宗确诊病例。教育部高级部长拉杜穆罕默拉兹穆罕默兹丁表示，教育部将在近期内推出新的2021年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考试时间表。伊在推特发布的视频讲，伊已经甲马来西亚考试局以及教育部官员针对各界对 SPM 考试的反馈进行讨论。伊讲，教育部重视每一个人的意见。国内四个州，迄就是槟城、沙巴、玻璃市甲霹雳的学校，今日按照国家复苏教育第四阶段的规定重新开放，学生用的本阶段转校园实体上课。这四个州因为关闭发育比例减少，自2个礼拜前已经进入国家复苏教育第四阶段。达杜·苏里苏莱曼·穆罕默阿里今日早起开始在阿耶克罗的舍里纳格里大厦开始以就任马拉加首席部长的头一日正式上班。随着各地在礼拜六的马拉加州选举中胜出了后，现年55岁的苏莱曼已经在昨日宣誓就任马拉加州首席部长。以上的福建话新闻是由吴玉英编辑，感谢你的收听。